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北风较大，大部分时间有5级左右的北风，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。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，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风防火的准备，行走在路上一定要避开广告牌等高大悬挂物，注意人身安全。今天夜间风力将逐渐减弱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北风5级左右，阵风7、8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3、4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文志在黄河岸准备船只，快到中午了，送着燕王一行来到黄河码头。这阵长衡指挥三军登船，朱文志真不错，奉送燕王48万两银子，另外又送了不少的粮米。朱文志后来发现燕王手下的军队太次了，服装也不整齐，器械也不全，又送了他100副盔甲，1000支刀枪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送的东西为数可不少，整整装了一船。别的人都登船了，就剩燕王跟长衡了。四殿下拉着朱文志的手，万语千言，感恩不尽呐。朱文志就说，事情多了有变，王家千岁赶紧启程吧，说什么也没用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到这，燕王刚要走，可了不得了，顺着黄河的边上，风卷旗号，一支马队是卷地而来呀，像旋风一般，哗，有人高声喊喝，大哥，别放朱棣登船呐，别让他走了啊。四殿下就是一愣，甩脸定睛观瞧，来了能有1000马队吧，马上的军兵头顶铜盔，身挂铁甲，手舞着马刀，器械精良啊，一看就是一支精兵。为首的几员大将，在最头前的有一个人，这人长得是黄脸，三绺花白的须髯，头上戴着3闪王冠，身披杏黄色的滚龙袍，内衬黄金甲，手中提着3挺大砍刀。等离得近前了，朱棣看清楚了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鲁王朱文英。 济南王朱文志的亲兄的。叶封十王也有他一个，可燕王呢，不知他从哪儿来，就见朱文英气喘吁吁催马来到朱文志的马前，人呀，把三挺大刀往后头一背，哥哥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放他过黄河不成？朱文志一笑啊，燕王千岁不必担惊啊，我把话都说清楚，我们哥俩都奉了马娘娘的密旨，都奉了大帅的命令，在此截杀于你，可你来呢，我决定把你给放了，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我兄弟商议，因此这是个误会，您先等会儿，我跟他说清楚了，这事儿就完了。朱文志说到这儿，甩脸对朱文英就说，贤弟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这都是我安排的，燕王千岁是非放不可，咱不能听韩金虎的话。朱文英一听这脸刷就变了，哥哥这可不行，说什么这人不能放，我问你，要把他放走了，将来马娘娘摘怪下来，你担是我担，哥哥快把成命收回，抓住燕王就得了。朱文志闻听脸往下一沉，贤弟，我已经这么决定了，拉屎还能往回坐吗？大丈夫说话能不算数吗？你放心，将来有人要怪，有哥哥我顶着，与你毫无干系，退了下去。说到这儿，如果朱文英往下一退步就算完了，可朱文英这人呢还不停歇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哥哥这我可不能听你的，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，你受命我也受命了，你不是想放他吗？我不主张放，来人快把他们给我截住。这一千马队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燕王给包围了。燕王是个忠厚人，你说这阵一撤登了船可也就没事了，把朱文志给扔下，他觉着于心不忍，可他这么一犹豫坏了，让人家给包围了，再想走谈何容易啊！小太岁长恒急得直拨了脑袋，王爷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你怎么这么个人呢？事到了现在非得拼命不可了。长恒一想，抓贼宣扎头啊，要把朱文英给制服了，手下的军兵就迎刃而解了。想到这他催马挺矛是直奔朱文英，他哪想到朱文英真有两下子，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，那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跟长恒马打盘桓站在一处，杀了个难解难分，把朱文志急的，你说帮着长恒打兄弟这玩意儿不像话，帮着兄弟打长恒那也不像话，劝吧两个人又不听，把朱文志急的是满头是汗啊，他知道时间要再拖下去对燕王太不利了，正在这紧急关头，哪知道顺着黄河码头这边上溜溜达达来个破老道，这老道就是在擂台上救长恒的那位，把掌中的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。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，嘿嘿嘿，贫道练过几天武艺，看别人动手手脚都刺呀，长将军往旁边闪闪，把他交给我。长恒偷眼一看，哟，我这老道真神出鬼没，他在哪儿待着呢？怎么又来了？想到这儿，长恒就喊开了，仙长快来帮忙。无量天尊，长将军休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贫道就是帮忙而来，你往旁边闪闪， 把它交给我。这位挺有意思，在这千军万马的战场如入无人之境，潇洒自如啊，脸上还带着笑纹，来到长恒的马前，用拂尘一指，恒儿退下，把他交给我吧。哎呦，老人家您可来了。长恒虽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呐，在暗中没少给帮忙，赶紧拨转马头闪退一旁，跟四殿下燕王就商议，殿下这回说什么可不能放他走了，这破老道可了不得，要有他帮着咱们扫北，何愁大功不成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们君臣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这破老道稳稳当当来到朱文英的马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呐。无量天尊，阁下你就是鲁王千岁朱文英吗？朱文英把马带住，咯咯，双手一合，三挺大砍刀，看了看马前这老道，把那嘴一撇呀，满脸的看不起，心里头埋怨那些当兵的怎么不把他拦住，这是军事重地，这是战场，怎么把他这放进来了。但是朱文英也不白给，就知道这老道绝非寻常之辈，用三挺刀一指，老道你是谁呀？这是战场，你管得着吗？本王有好生之德，不忍要儿的狗命，赶紧给我滚开。朱文英啊，小辈，你有什么能耐竟敢口出狂言，看看你那岁数，瞅瞅我这年纪，你这么说话你不损寿吗？啊，也罢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，贫道我是救不了你了，不服气儿，咱就伸手试一试。招刀，唰，朱文英就是一刀，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切大葱斜茬，奔这破老道来了。老道喊了一声来得好，就见他身形一晃动，噌，闪到战马的左侧，朱文英这一刀呢就砍空了。还没等他换第二招，就见这破老道脚尖点地，噌，往空中一纵，可以说是身轻似燕呐，越过朱文英的马头，把手指头伸出来，对准朱文英的嘎鸡窝捅了那么一下。别动！朱文英可真听话，擎着刀，瞪着眼，直着脖子，一点也动不了了，就感觉到半身麻木啊。他哪里晓得这是点穴的功夫，这老道脚落尘埃，用拂尘点了点，朱文英服气儿没？你倒动啊。按理说我这一掌应该结过儿的狗命，不过贫道不忍杀生害命，把你啊交给燕王千岁吧。说着话， 抓住朱文英的脚脖子，一伸手哭求从马上给周下来了，解开他的叛甲丝绦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把朱文英给捆上了，像拎小鸡儿似的拎到燕王的马前，往地下一放，王家千岁您看着处分吧，贫道告辞了。朱棣就怕他走，早跟长衡都商议好了，长衡呢从马上早就跳下来了，见这老道一个转身，小太岁一个箭步往前一窜，砰，拦腰把这老道给抱住了，把破老道还吓了一跳。哎，常将军你这是何意？ 我说先长，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走了，你不报通名姓说明身份就不能让你走。 燕王也从马上跳下来，一躬到地呀，老人家多谢您三番五次暗中帮忙，没有您我们君臣早死多时了。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把名姓赏下来。哎呀，老道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无礼，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把名姓赏下来。哎呀，老道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无量天尊，王家千岁，我算个什么呢？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无非是个讨饭的老道，无名少姓，您问个什么劲儿？ 不不不，您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您欺骗我们，无论如何您得报通真名。 老道一看没办法了，只有说实话。这人是谁呀？ 这一报名可了不得， 这位姓张，叫张三丰，有个绰号叫狗皮道人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狗皮道张三丰乃是刘伯温的大师兄，出家在五挡麒麟山大白云观呢。练武的人都清楚，张三丰是内家派的创始人，要练内五行的功夫，人家是祖宗尖儿啊。打明朝以后，凡是戳杆子立场子各门各户的，除了供奉达摩祖师和本门的祖师爷之外，就得供奉张三丰，把他当为武圣人。人家独创一家，那还了得吗？要凭他的能耐跟朱文英这道号的身手，那还费劲吗？张道爷呢，在襄阳曾经帮助过朱元璋，当过几个月的军师，后来娶了滁州，刘伯温回来了，张三丰这才告辞。打那以后隐居山林，苦练内家功夫，书写全谱，广收弟子，就没有露面。今年呢一百多岁了，经历不减当年，这老道仍然是闯荡江湖，一方面访朋友，一方面采药，到了南京一带这才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变了，朝政日非，张道爷大失所望啊，心说朱元璋，朱元璋，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回事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不就是个放小牛这出身吗？在黄教寺当过和尚，你这人的命挺苦啊，如今你当了皇上了，怎么就不想想你的过去？像你身边那些弟兄，双钩大将武殿章、胡斌胡德海， 汤和邓玉、常玉春、郭英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李文忠、向文忠、焦廷等等等等等，没有我不熟悉的。这些个人跟着你趟风冒雪呀，可以说是实在的不容易，你怎么能忍心加害他们呢？白马汉害死薛达，尤武庙骂走我师弟刘伯温，最后炮炸庆功楼，你可太残忍点了。张道爷呢，有心进皇宫把朱元璋的脑袋给摘下来，又一想不能那么办，一则自己是出家人，行刺人的本身就违背三清教的道规，二一则他当初还保过朱元璋，当着大伙的面很难自圆其说，当初谁让你保过，现在你怎么想起杀他来了，怕落个不义之名。后来又一想，善恶到头总有报啊，我不杀他也有人处置他。他在南京待了些日子，明察暗访，对于朝廷的事儿知道个一知半解，但是有一样他清楚，四殿下朱棣是个好人。张道爷一琢磨，这个人早晚必成大器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干脆暗地之中保护四殿下，早晚这个人要执掌了江山，也能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功臣报仇。就这样，张道爷是暗中保护四殿下。咱们为什么说动不动这破老道就来了呢？哎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咱们书归正传，单说张道爷当着四殿下和长恒的面说明自己真名实姓，四殿下早就听说过呀，跟长恒跪在老道的面前以长者相称，吓得张三丰往旁边一闪，不不不不，无量天尊，折杀贫道的阳寿啊，殿下赶紧请起。朱棣拉着张三丰的手，要求他无论如何保着自己上北地燕京。张三丰乐了，殿下你放心，这一路之上我没离开你，你不用花钱雇我，也不用提要求，用我的时候我就来了，如果我随在殿下的身边还多有不便，说实话我还有我的事儿。据我所知，过了黄河奔北地燕京平安无事，您就把心放下吧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必定有高人打救。殿下别看我不在你的身边，我向你荐举一个人，这个人可以做你的左膀右臂，帮着你出谋献策。哦，那么请问仙长，这个人是谁？也不是外人呐，既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个师弟，姓姚，叫姚广孝，记住了吗？姚广孝，他是个出家的和尚，我跟他打过招呼了，您到了北地燕京甭找他，他就能主动的找您，这个人可以委任军师之职，要论才干比我比伯温自在以上不在以下，要讲究武艺那也是佼佼者呀，有他在殿下的身旁比贫道胜强百倍。张道爷说完了，把大袖子一甩，是拂袖而走。